让感觉更真，关起自己自问，为何不安分？我在爱里什么模样？说真的，要不是温度冷却以后，我可能还会不清醒。说是醒来，却又挣扎。隐约中，我是不是一直在等着一个更好的人？其实我也很真，感觉更深。 在《畅游天下》节目当中，张碧晨以一首重新套上爵士色彩的《红玫瑰》登场。一直以来以擅长演绎抒情作品的张碧晨，抛开原唱陈奕迅在原版中所投射出的深情和哀怨的唱腔，一份女性独有的感性和灵动来延伸全新编曲的层次感，让很多听过原版的听众对她丰沛的歌声所传达出的感性和妩媚为之倾倒。一起来听到来自张碧晨《红玫瑰》。 不要不痛，难受透红，空洞了的瞳孔，终于掏空，终于有始无终，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被偏爱的都有恃无恐，玫瑰的红容易受伤的梦，握在手中却又是一只风。 是朱砂痣烙印心口，不是文字血般平庸。世间繁华那仅有的悸动，也磨平激动。从背后抱你的时候，期待的却是他的面容。说来是在嘲讽，我不太懂，偏渴望你懂。承诺幸福轻得太沉重，过度誓言不痒不痛，暗处透红，空洞来的瞳孔，终于逃不终于有始无终，得不到的勇敢在撒谎，被偏爱的都有恃无恐，玫瑰的红，容易受伤的梦，握在手中却流失于指缝。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 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浪漫的欧洲情调，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跨过大西洋，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 Ordinary, no, really don't think so. Not in love this. 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 爵士潮流。 It had to be you. 一切只有音乐，音乐旅途，不同的语言，不一样的音乐。 童安格的这首《女人》可以算得上是华语乐坛爵士乐的首选之作。童安格对这首歌的把握非常到位，歌中所表达的男人对女人的无奈更是淋漓尽致。一起来听到来自童安格《女人》。 深情还是你的轮廓，努力寻找属于自己的借口，却依然寻不到一个适当的理由。这时间的左走近还是冷落， 是冷落，我姐姐对你说不要忧伤的结果，让剩余的颤抖延续最后一个钟，在掩饰的无奈中你装说 听过爱心演唱的人都会被他歌声当中所散发出来的特有的韵味所吸引，这种韵味似乎并不能够简单的用动情两个字来概括，他那典雅醇厚天籁般的声音当中包含了女性难得的知性气质，甚至沁出了淡淡的诗情。这首翻唱自姜育恒的《再回首》，你又能听出什么呢？一起来听到爱心《再回首》。 的旧梦，曾经与你共有的梦，今后要向谁诉说？再回首，背影远走，再回首，泪眼朦胧，留下你的祝福。多少相同和你我，曾经在幽幽暗暗反反复复中追问，才知道平平淡淡从从容容是最真。再回首恍然如梦，再回首我心依旧，只有那无尽的长路伴着我。 只有那无尽的长路伴

董庆重新演绎的爵士版的《走过咖啡屋》所营造的感官氛围，会让每个听到这首歌的人自然就被他迸发的情感所感染。一起来听到这首《走过咖啡屋》。 芳香的咖啡飘满小屋，对你的情感依然如故，不知道何时再续前缘，让我把思念向你倾诉。我又走过这间咖啡屋，忍不住慢下了脚步，屋里再也不见你和我，美丽的往事已模糊。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浪漫的欧洲情调，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跨过大西洋，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 Ordinary, no, really don't think so. Not in love this dream. 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 爵士潮流。 It had to be you. 一切只有音乐，音乐旅途，不同的语言，不一样的音乐。 一个又一个这样的爵士味道歌曲，算是结节少见的表现，但也并非老爵士的感觉。杰杰柔和了自己的想法，将流行元素加入经典曲风，在声音的冷与热之间游走，仿佛能在轻盈摇摆的爵士乐旋律当中听见一丝潮味儿。相信不少仔细聆听专辑的乐迷会感到惊喜和着迷的。一起来听到一个又一个。 手空着就开车，寂寞就先

心的音乐，深深的气泡，我将对你的喜好一并装进全歌调，这里最不缺就是热闹，你想起一拥抱，烛火在燃烧，有某种情调，眼神是交了几秒，关于你的舞蹈，你慵懒的扭动着腰，手不随风飘扬的笑，有迷迭香的味道，你带薄荷味的撒娇，对我发出恋爱的讯号，你优雅的像一只猫，动作轻易围绕，爱的甜味蔓延发酵，暧昧来的是交了几秒，关于你的舞蹈，你慵懒的扭动着腰，受不了你随风飘扬的笑，有迷迭香的味道，你带薄荷味的撒娇，对我发出恋爱的讯号，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浪漫的欧洲情调。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夕阳，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 Ordinary, no, really don't think so. Not in love this. 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 爵士潮流。 It had to be you. 一切只有音乐。 It had to be you. 音乐旅途。不同的语言，不一样的音乐。 With every thought you think. Somewhere 的出发，世界那么大，任风吹雨打，梦总会到达。向快乐出发，别害怕。 音乐旅途今天的最后一首歌，一起来听到这一首《快乐出发》。 希望，我喜欢看到你的微笑模样。 向快乐出发，世界那么大，任风吹雨打，梦总会到达。向快乐出发，别害怕，幸福就像点点灿烂的晚霞，一起来。向快乐出发，世界那么大，盛开的繁花，甜蜜的解答。向快乐出发，别害怕，不用言语表达同样的想法， 一起来吧。在生长，我们会在哇， 曾经孩子们的肩膀变得那么的坚强，相信快乐是心底的阳光。 第一缕曙光恰在我脸庞，世界那么的晴朗， 在梦想中央要展翅飞翔，向着新的方向。 就算会受伤，有我在你身旁，快乐是打败挫折那份力量， 用指尖画下最美丽的希望。 向快乐出发，世界那么大，任风吹雨打，梦总会到达。向快乐出发，别害怕，幸福就像天边灿烂的晚霞，一起来。向快乐出发，世界那么大，盛开的繁花，甜蜜的解答。向快乐出发，别害怕，不用言语表达同样的想法，一起来吧。 生随往，沾沾炎凉，一展风望，操弓惜才，百般讨好，望流阵仗，无奈心有所向，千里单骑各走一方，头顶中看一担，脚踩战阵风霜，喝尽了忠孝的酒，笑着看刮骨疗伤，怎奈我一生不屑儿女情长。你看我青龙偃月，傲骨经风霜，身骑赤兔宝马驰骋疆场，我不管我战略无疆，请再换我声云唱。头顶中看一担，脚踩战阵风霜，喝尽忠孝的酒，笑着看刮骨疗伤，生不屑儿女情长。你看我青龙偃月，傲骨经风霜，身骑赤兔宝马驰骋疆场，不管我战略无疆，一片丹心向兄长。你看我青龙偃月，银子洒霜，一把关刀威震八方，怎可惜英雄气短，请再换我声云长。 盖世无双，脉冲一脏，死而后已不过轻如鸿毛，只可惜桃源一场。